《圣咏集》第123篇。居住在诸天上的大主，我向你扬起我的眼目，看仆人的眼目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看婢女的眼目怎样注视主妇的手，我们的眼目也就怎样注视着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才止。上主，求你金怜我们，因为我们已尝尽了欺凌，我们的心灵已饱受的太多了，即骄傲人的欺凌，富贵人的耻笑。